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主说满有慈爱，不像世人所赐的，这是永远的平安。主的平安啊，多浓的平安，保守我心的平安。主的平安啊，多浓的平安，驱除惧怕的平安。 愿主向我仰脸，赐我平安，神所赐出人以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。